猜想的、眼见的相差十万八千里。灰皮剥落的院墙，剃了光头的门楼，斑驳破裂的街门，寒酸而又陈旧。墙外倒是有四棵古槐，浓荫蔽日，罩住院里的屋顶。那一年三伏天下雹子，砸碎了天安门前长安街上的一盏盏路灯，我家的玻璃窗却没有被碰伤一块。可惜呀，只因一桩小小的工程，青藤巷要跑大卡车，为行车方便，就砍倒了这四棵百年以上的老树。后来那桩工程下马了，老树却不能死而复生。不但我这个小院更冒穷气，这条胡同也黯然失色。院里五棵枣树枝枝叉叉搭起天棚，夏天遮住火热的阳光，满院阴凉，冷风寒月的冬夜，满院摇曳着树影。西城园林绿化管理处测定，这五棵枣树中的四棵都在百年以上，今后不但不允许刀砍斧剁，而且要受到充分的尊重。五棵老枣树之间的空地上，五间破漏的瓦房，三间倒座，东厢房两间，有钱不住东南房，冬不暖夏不凉，三伏像蒸锅，三九像冰窖，也有一座影壁，在破四旧中被腰斩，只剩下断壁残垣。好心肠的朋友一见这副模样，有的大鸣不平，有的摇头叹气，有的劝我向上伸手，有的劝我破旧立新，扒掉南房调正，盖起二层小楼，铺上草皮，筑起花坛。全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土木之功不可擅动。北京城内私人营建住宅，砖瓦木料从何而来？到哪里去找承包的工程队？房管局、园林局、城建局、环保局、交通局、街道办事处、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的一道道关卡如何通过？即便所到之处通行无阻，所需物资伸手就有，我也没有这个财力。当年买下这个小院只花了2500块，目前修理一下两间东厢房的后山墙就跟我要800-900块。50年代大工1.58块，小工1.32块，眼下一个工8.17块。过去一个人干今天五个人的活，今天五个人干过去一个人的活。要想把这个小院翻修一遍，没有6.25块就甭想轻举妄动。而且即便有这个财力，我也没有这个兴致。长这么大，扣除进城念书的十几年，我有30几年住在我那生身之地的泥棚茅舍里，还比不上眼下的这五间破房。念高小和中学所住的学生宿舍，每屋面对面两条大通铺，要睡几十个人。大学的宿舍是8个人一屋，上下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，也不如我眼下的房间宽敞。至于58年深翻土地，凛冽寒风中的黑夜，蹲树坑子，扒坟圈子，钻柴火垛，杨兰猪圈里遮风避雪，相比之下也就更心平气和了。然而家乡的人却不像我安于现状，这几年他们财大气粗， 扒倒一座座老房，盖起一座座青砖红瓦花门楼的新居。村庄的地盘大，家家的宅院都像跑马占地，五丈宽八丈长的院落只算中等人家。院里不但能种菜、种蒜、种西瓜，而且能挖鱼池。屋里的沙发、立柜、彩电、落地电扇比我都神奇。他们进城做生意、买嫁妆，都到我家坐一坐，劝我回村要一块地皮，盖上五间冬暖夏凉的大北房，也算没有白活一辈子。我很动心，却不好意思开口。每年回乡住几个月，已经是借光了，不能再多占便宜。年将半百，一年比一年念旧。我携取家乡的特色，在这座都市里的村庄打扮我的设下。新搭起的小西厢房的南屋窗前，我栽种了一棵丁香，五棵老枣树上扯起一道道牵牛花藤萝，半摊的影壁被一架葡萄遮掩起来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在睡梦中听见隔壁国务院管理局的白杨树上有两只喜鹊喳喳叫，忙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光着脚跑出屋子，站在院里向那两只喜鹊招手。偶尔也有一群群麻雀路过北京上空，在我家的枣树上歇脚，叽叽喳喳，吵得十分悦耳。我感到就像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我欢迎燕子在檐下筑巢，喜鹊在树上搭窝。小院的乡土特色只不过聊寄相思，并没有乐不思蜀。良缘虽好，不可久留。我的家在京东北运河上。干娘爱窝窝死于吃不饱肚子的1960年，古老茬子大伯死于1966年，古玉桃跟秋老虎分了家，搬到丈夫金掌出生长大的莲芳村去了。现在跳蚤家是我的一处落脚之地。跳蚤是刘散村人，娘家姓吴，小名叫月季。40年前谷家娶她，我是丫教的喜官儿。不过新郎本是谷大顺子，只因我无理取闹，闹得新娘子改嫁谷大顺子的一奶同胞兄弟谷玉山，落了个跳槽的名声，一辈子被人叫跳嫂。北运河风俗，男婚女嫁那一天，男方打发花轿迎娶新娘子，要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押轿。押轿的小男孩头戴红疙瘩帽盔，身穿十字披红的长衫大褂，手提一只大铜壶，铜壶的提梁上拴着一串红枣栗子和一个红纸包，红纸包里是喜钱，赏给喜官的。女方收下铜壶，打开红纸包一看，还得如数照付喜官一笔喜钱，这叫双喜。随同花轿迎亲的还有男方的特使，大多是新郎的叔叔和弟弟，可以跟新娘子过话，不必拘礼。有钱人家的迎亲特使要骑高头大马，神气十足，小肉头主骑撅嘴骡子，可就是没有骑驴的，穷门小户只得两条腿步行。我们榆林村几十户人家，不是长工就是佃户，没有几个识文断字的人。 能够囫囵吞枣看唱本，歪七扭八写个文书地契，就是大学者了。每年的年根底下，一过腊月二十三，便有那身背文房四宝的游学先生到榆林村卖春联儿，一副春联儿要卖两升豆子。我自幼喜欢没事问，问过一回就能记住。卖春联的游学先生从这家卖到那家，我就像他的影子从这家追到那家，盯问每一副春联的词句。古玉山到县城里的文翠斋书铺当学徒，三年零一节学会了写字儿。这一年的年根下，他回家来也在自家门口摆下八仙桌子卖春联，比那位游学先生减价一半，抢到了全村的生意。我站在他的身旁观看，他手上虽然会写，肚子里却没有词儿，写来写去抓破了头皮，老是爆竹一声送旧，桃符万象更新。我便多了一句嘴说， 还有又是一年春草绿，依然十里杏花红嘞。 他如获至宝，连写了几副。于是我说他写三十副春联，他正下三斗红黄黑绿豆，给我买了十串糖葫芦。这一下子我在榆林村名声大噪，有位算命先生白送我一卦，断定我长大以后官运亨通，配六国相印。古大顺子娶媳妇儿，点名叫我当喜官，原想娶个吉利，谁知我却是个拆台八庙的角色。我被迎亲特使古玉山抱进四个人抬的一顶小花轿里，花轿前两面鼓，一面锣，一只唢呐，吹吹打打来到女家。下轿之后，我被视如上宾，领取了双份喜钱，又大吃糕点和糖果，十分得意。但愿榆林村天天有人拜花堂，家家找我当喜官，我觉得这个营生比卖春联有利可图。可是新娘子上轿，我失去了坐花轿的资格，心里老大不高兴，脸上也挂怒色了。如果是给有钱人家或小肉头主当喜官，我可以跟迎亲特使同骑一匹骡马，然而穷门小户的谷家连一头毛驴也没有，迎亲特使古玉山往返都是步行，我沾不了光。一出流散村村口，我便嚷叫着走不动，躺在路边树荫下粘在地上了。哎，好兄弟，我背你。古玉山低声下气，弯腰把我抱起来。古玉山在书铺里长大成人，细皮嫩肉而又十分文弱，很像个白面书生。花轿里的跳嫂心疼小叔子，隔着轿帘跟四位轿夫商量，把我抱进轿子坐在他的腿上。正是中伏时节，跳嫂生的是人高马大，四位轿夫已经累的是气喘如牛，不论股市的摇头说，哎呀，东家，花轿只抬一个人，哎，对，只抬一个人。哎，我给你们加钱，没那个规矩呀，是不是？跳嫂想了想，笑道， 那我下轿给刘家小兄弟让座，等到榆林村外我再换过来。 四名轿夫掂量一下轻重，只占便宜不吃亏，都很同意。花轿不到男方家门是不能落地的，便踩着锣鼓点原地踏步。跳嫂掀开轿帘跳下来，走到柳荫下蹲下身子，撩开红布盖头，咬着我的耳朵叽叽喳喳。 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我一边咯咯笑，一边鸡啄碎米似的点头，一咕噜爬起来，快活的像水帘洞的猴子。我钻进花轿，四名轿夫开不走，便大闹天宫起来。一会儿坐，我一会儿站着，一会儿我抡拳，一会儿我跺脚，花轿东摇西晃，上下起伏。四名轿夫就像四名醉鬼，踉踉跄跄奔向榆林村，恨不得一步跨到南家交差。跳嫂和古玉山跟在花轿后面，看我戏弄那四名轿夫，就像庙会上看跑旱船，拍手大笑，连声叫好。榆林村和刘散村相隔半里，可是横插一道河岔子，一入雨季拆了桥，花轿只得绕道而行。一路上散柳搭长棚，露下斑斑点点的阳光，热风吹进这条柳巷子，拐几个弯儿也凉爽宜人。跳嫂那年才15岁，个子却比古玉山高，身腰也比古玉山壮，是一只大个的香官，瓢还是生的。走进柳巷，他扯下红盖头，露出一张孩子气的满月脸，向古玉山一笑说： 我早就认得你。 古玉山身穿竹布长衫，留着当时乡下少见的分头，抬手动脚都很文气。他皱了一下眉头，又咬了咬嘴唇，拍了拍脑门，才说：咱们在哪儿见过面啊？跳嫂瞟了他一眼，扑哧笑道： 我听过你唱的戏，哪一出都娶媳妇儿。 榆林村有个自乐班，农闲时节唱野台子戏，也到外村演出。古玉山回家歇福，在自乐班里唱小生，扮相十分漂亮。跳嫂的头上脚下穿戴着从轿子房租借的凤冠、红袄、绿裤和彩裙，只能走莲花步，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话，越走越慢。四名轿夫难以忍受我的闹天宫，花轿是越走越快。到榆林村口，新娘子该跟我换班了，却左等不来右等不见。四名轿夫一赌气，抬轿直奔村里。关在轿里的我并不知道已经进入了榆林村，仍然闹得像扑笼的鸟。古家门口落轿，炭火盆子窜出火苗子，28岁的新郎古大顺子双手扯着一张雕弓，已经恭候多时了。大全夫人挑起轿帘，新娘不知何处去，却只见我头朝下脚朝上直溜溜竖蜻蜓，吓得大全夫人一声尖叫，古大顺子脸色灰白，我慌忙钻出花轿，一溜烟的逃跑了。跳嫂和古玉山难以见人，两个人在柳巷子里抱头大哭，便有好管闲事的人出面，找古大顺子商量个两全之计。古大顺子的肚子里能撑船，是个快刀斩乱麻的脾气，就像脱下一件旱摊送人。他说：把他给老二吧，并且亲自主婚，送古玉山和跳嫂入洞房。古大顺子后来在刘散村的一个寡妇家倒插门，生下了一大堆儿女。 稍后

上不上，下不下。我听出，就是那位坐地招夫，把古德顺子招进门来的寡妇。眼下，我已经管他叫顺大嫂了。做贼心虚呀、啊，我急忙像一只跳跃的鸟，从这条树杈跳到那条树杈，想夺路而逃。谁想，一脚蹬空，倒栽葱掉了下来。偏巧这是一阵风，那条拴着半块砖头的绳子飘来，被我一把抓住，荡起秋千，沿着麻绳落了地，抖了砖头，我撒腿就跑。顺大嫂又尖叫起来：“ 救命啊！” 我只得站住脚，捏着嗓子在浓雾中答道：“ 我把顺大哥找来，搬梯子救你。” 顺大嫂哭道：“ 啊，我一会儿也保不住了。” 那一年，我已经9岁，念小学4年级，是村儿童团的副团长，颇有点小智小勇，便爬上树去，把顺大嫂拴在树腰上。古大顺子在地主家的菜园子扛长工，我想喊他回来，竖起梯子把顺大嫂抱下树来。这个菜园子很大，横跨小河岔子两岸，搭一座小桥过来过去，半个菜园子歇进榆林村里。我在大雾中跑得像一颗贼星，忽然一头撞着一堵墙，倒退了几步，坐在了洒满露珠的草地上，吉利狗子又扎得我蹦起来。 你又招猫逗狗，狗咬脚脖子了是吧？ 这堵墙原来是跳蚤，他正顶着雾在河边砍柳条子。他哈哈大笑地问道：“ 顺大嫂，香白杏树，快救他一命！” 我没头没脑说了这么一句，又急奔菜园子跑去。跳嫂以为顺大嫂在香白杏树上上了吊，也急如星火直奔古大顺子家。自从他没有赶上花轿，改嫁古玉山，一直觉得心里有愧，不敢再见古大顺子一面。古玉山也只是每年正月初一到刘伞村给哥哥百年磕个头，那359天就不照面了。跑到香白杏树下，跳嫂雷鸣电闪地喊道：“ 我大哥哪一点亏待你了啊？你这个娘们怎么自寻短见呢？”你 顺大嫂本来就是刘伞村人，跟跳嫂的娘家住对门，她比跳嫂大5岁。跳嫂到她家借宿，跟她学针线活，两个人睡一个被窝，亲热的像一母所生。18岁那年，顺大嫂家欠下地主的租子，半个月交不上就要扒房。跳嫂的老爹跟古大顺子在一个地主家扛长工，古大顺子积攒了几担玉米黄豆，正想娶个媳妇儿，跳嫂的老爹便想当个拴红线的月下老，古大顺子给顺大嫂家交租，顺大嫂也就嫁给古大顺子。18岁的姑娘心眼多，只怕嫁的是秃瞎聋哑缠懒奸猾坏，就打发跳嫂替她仔细相看。跳嫂找个借口给她爹送鞋，在长工棚里把古大顺子看了个够，返回刘伞村。榆林村的自乐班正在刘伞村唱野台子戏，古玉山扮演许仙，正跟白娘子喝交杯酒。跳嫂在背灯影的角落里找到看戏的顺大嫂，大喊大叫：“ 我看见你的女婿了，浓眉大眼，虎头虎脑，一只胳膊能扳倒一头牛，算你有福气。” 顺大嫂啐了他一口，低声骂道：“ 呸，疯丫头，你看他入眼，我成全你。” 跳嫂那年才12、13岁，还不大懂得害羞，又是个粗野的性子，朝台上的许仙努了努嘴儿，嬉笑道：“ 嘿，我要嫁个白脸的。” 谁想啊， 顺大嫂和古大顺子正要交换更帖，跳嫂的老爹被大车轱辘压断了双腿，接骨的大夫看一回病要一斗玉米，吃一副药要两斗黄豆。古大顺子重义轻财，把自己那几担玉米黄豆都花在了跳嫂的老爹身上。顺大嫂嫁给了别人，跳嫂的老爹把女儿许配给古大顺子。无缘对面不相逢，跳嫂做的是古大顺子的花轿，却成了古玉山的媳妇儿。正巧顺大嫂守了寡，绕了个大弯，跟古大顺子结成夫妻。 谁说我想死？ 顺大嫂连声呻吟， 我是有了喜，想吃酸的。 跳嫂胆子大，力气也大，她爬上树腰，吆喝顺大嫂两脚踩在她的肩膀上，解开身上的绳子，一步一步出溜下树。这时我也把古大顺子找来了，大伯子和弟妹一环一抱，皆大欢喜。我也是有功之臣，不但不追究偷杏之罪，而且向我开放他家的小瓜园。两位嫂子都很疼爱我这个乡亲小叔子，只是跳嫂没有顺大嫂那么多的嫂子味儿，最喜欢当众出我的丑。她嫁到榆林村没有三四年，便是全村数一数二的泼辣女人了。不管叔公大伯子都敢打牙斗嘴，跟小叔子们更是动口又动手，满嘴撒野，打闹起来鸡飞狗跳墙，没有一点的分寸。古玉山回家歇福，常带回几本小说，我晚上放学就跑到他家去看书。那个年月，穷门小户，日子窄，一灯如豆，女人还要在灯下缝衣做鞋，我就挨着跳嫂身边抢她的一片灯光。她飞针走线，我碍手碍脚，她便拍了拍大腿说， 枕着看两方便。 我还小，不懂得男女有别，就枕在她的腿上，看着看着便睡着了。有一天我刚从古大顺子家吃了个斗大的西瓜，又到他家枕腿看书，不想刚一睡着就做了个梦，梦见我从跳嫂的瓜园偷了个柳种的瓜王，跳嫂手持一根柳棒，追得我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一泡尿又憋得我腹胀如瓮，我东奔西跑，南逃北窜，终于甩开了跳嫂的围追堵截，钻入河边的柳丛深处，一泻如七九河开。 哎呦，炕头发大水了。 跳嫂一声惊呼，我打了个滚儿，只见水淹了娘娘庙，跳下炕落荒而逃。嗨，我这一桩儿时的丑事儿，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旧账，应该既往不咎了。跳嫂却仍然一高兴就挂在嘴边上，臊得我无地自容，恨不能钻进灶堂，从屋顶的烟囱爬出去逃走。我们全家搬到北京城里的青藤巷，在榆林村已经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。1958年暮春时节，我偷带着紧箍咒返回榆林村，可算是无家可归。逆居乡里的21年间，我一直串房檐几换住处，最后栖身的荒芜寒舍是一座鬼宅，孤零零地坐落在榆林村外。最近这座鬼宅也已经被拆除了，青堂瓦舍的一座新房大院平地而起，往者已矣， 留下的纪念，只有中央电视台1982年拍摄我的创作生活短片，在这座鬼宅的前后左右拍下了几个镜头。我保存着它们赠送我的一份拷贝，放映一下还可以旧景重现。这座鬼宅的主人是个归侨的儿子，他的父母原是县医院的大夫，后来双双自杀，给他留下一大笔存款。他从1958年念完高中，直到1965年年年考大学，都因为政审不合格没有被录取。1966年被抄了家，银行存款也被冻结，他就靠捡破烂为生，饥一顿饱一顿。后来存款发还，却又不许在城里吃闲饭，就被打发到榆林村插队落户。县革委会安置办公室给了他几个安家费，他自己又掏了几百块钱，大队给他在村外盖起四间半砖半坯的房屋，四围加上柳枝篱墙。他下地干活，顶不上一个70岁的小脚老太太，队长也不逼他出工。他虽然已经30岁，却一点儿也不懂人情世故，关上门孤芳自赏。他拉小提琴，画油画，叽里咕噜念外语，村里人都只当他是走火入魔，谁也不想招惹这个半疯。半夜三更，乡村停电，一片漆黑，他这座荒屋寒舍却点起明灯亮烛，传出阵阵琴声。琴声吸引来一个同命相连的地主的女儿，这个地主的女儿是个美人坯子，却嫁不出去，连上中农的儿子都不愿意娶的，旷男怨女一触即发。地主的女儿每天夜晚从后窗爬出来跟这个半疯幽会，刮大风下大雪，天上下鸡蛋大的雹子，他们的幽会更无顾忌。唉，没有不透风的篱笆，日久天长也就露出了马脚。贫下中农倒觉得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，可是地主的儿子已经年过40，还在打光棍，地主便想拿这个女儿跟外村的一家地主换婚，就和他的儿子把美人坯子严密地看管起来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啊！半分便呆头呆脑地登门求婚，地主找来治保主任，把他臭骂了一顿，还要捆绑他，送他到群专班松一松筋骨。他告到公社，公社不管，又到县里告状。县安办有个好心肠的人，打听到选拔工农兵学员，有一两个名额留给可教育好的子女，到那个有名的朝阳农学院上大学，谁也不愿意去，就赏给了他，而且马上就被那个朝阳农学院的招生干部押解上路。他到朝阳农学院以后，给地主的女儿写过一封信，却落到了地主的手里。地主花了一根火柴把信封烧成灰，信纸裁成一条一条的，卷旱烟抽了。地主的女儿在出嫁之前的暴风雨之夜逃出家门，到那半疯的荒芜寒舍呼天喊地嚎啕大哭，最后一根麻绳上了吊。公安局的法医解剖验尸，地主女儿的肚子里已经有了一个3个月的胎儿。村头的几户人家， 吓得太阳一落山就插门，却又夜夜听见荒芜寒舍里的女鬼哭声。半分走了，这座荒芜寒舍便是大队的工房。当时我住在跳蚤家的西厢房南屋，亲如一家人。可是古玉山在文翠斋书铺公私合营以后入了党，当上了干部，眼下是河对岸的一个公社的渔场的支部书记。我住在他家里，对他的政治压力很大，他又惹不起自作主张的跳蚤，不能把我撵出去。为保住头上的那顶小小的乌纱帽，便不肯回家。我早就于心不安了，一见半分的荒芜寒舍空出来，便找大队干部申请填补真空。大队干部正想找个看房的，不但一致同意，而且每天给我多加一个工分。我搬走了，古玉山就能回家团聚了，跳蚤没有拦阻我的迁居，但是他和我情同姐弟，怕我在梦中被女鬼掐死，心里七上八下。这座鬼宅骑在一道蓬蒿丛生的沙岗上，原是过去河岔子的河床，年年一冬一春刮大风，堆起这道泥鳅背的沙岗。河岔子改道，穿过刘伞村南一角，把古大顺子和他家左邻右舍的几户圈到榆林村这边来了。沙岗坡下一片柳棵子地，从柳棵子地的羊肠子小道走出去，便是古大顺子家。我抢了个上风，居高临下，站在门槛内，肩倚着门框，古大顺子家的一动一静都收入我的眼里。 听众朋友，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脸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齐克建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、周海燕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、孟孟、乔峰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。梦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只为如些快乐的希望，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，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，我可以用心拥抱做邻居。